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来自于 Memo Langa 以及 Scott Henderson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叫做 App 2，能够伴随这样的音乐来去开启一下你的艺术之旅吗？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哈。在周末的时间里面，你可以来选择一段时间，一个半天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艺术馆或者美术馆去逛一逛，能够陶冶一下我们每个人的艺术情操。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种音乐的伴随来去开展一下周末的一种全新的艺术之旅。感谢您来关注我们这一个时段的节目，而稍后你会听到另外来自于Antonio Vanci 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音乐作品，以及来自于 Two Funk Project 带给我们的 By Necessity， 还有呢我们马上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Stefano Frassi 带给我们的 Soul Stacks，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懒懒地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got it like Can't breathe， 无聊了解我的感受， yeah, yeah. 无论开朗或者保守，放松一下今天就享受。Could be my last d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 Bless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珍惜每一刻，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 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where I came from， you are not the same。 I do it for my family， do it for my dream， try to make history， hoping I can make the people scream。终点看不到，但我一直向前走，说了不管是几天还是几年后，就是相信自己走的路 is right， 今天不要再多废话， we gon' ride like 的承诺从未忘却，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音设备的好坏可以直接决定我们听到的东西到底它足够真实与否。刚刚我们听到的作品就是来自于 Dr. Sax 带给我们的 Two Funk Project 内容啊。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马上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那当然了，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时间以及呢我们的重播时间继续关注到我们音乐的一种不同的变化。刚刚听过了 Jazz 我们的爵士音乐之后，而下面时间也希望能够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跟频率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稍后的音乐我们更加精彩，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要现在自由自在，活得痛快，别辜负未来。现在起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自己来决定。现在起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又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 旅途中风吹送，远方的美梦，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到下了心还会痛。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光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啊哈，

där inte vi är samma sak. Säg mig, vem är jag? Var är hemma? Så många gånger jag frågat mig själv, för jag är identitetslös. Se lika ut. Säg mig, vem är jag? Var är hemma? Så många gånger jag frågat mig själv, men jag är identitetslös. Aldrig kluven inom mig. Jag hör inte hemma någonstans. För jag är identitetslös. Aldrig kluven inom mig. Jag hör inte hemma någonstans. Någonstans. Lidat överallt. För jag är identitetslös. Finns det någon plats för mig? Jag hör inte hemma någonstans. Någonstans. Lidat överallt. 刚刚我们听到了三首音乐，分别来自于 Imagine Dragons featuring Baller 带给我们的 Shots， 以及来自于 Alan Walker 和 Sophia Smajo 带给我们的 Diamond Heart， 以及来自于 Darren 的 Identitetslös。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奉献出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潮流热门单曲的混音版本，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我们的16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常小航，欢迎各位。 周末愉快。Pull up in a rose with the white seats. Pull off in a Porsche like a car thief. I'm cocky, beat that pussy up like Rocky. I fly to Amsterdam for the right fee. These dudes ain't nothing like me, they car thieves. I booked up for the night, paid a bar fee. Told a Charlie to the game, Black Wall Street. Pretty white chicken, all shit like it's dog meat. Must a millionaire can't get them off me. Sharp grew cool with the sharp seat. Survive the thunder and escape the thunder. And sometimes I wonder we got the but we gotta somehow get out of time. We drove for ages, never looking back once. They wanna cage us, but we prefer our freedom. Call us outrageous, but how about now? Done, catch me falling out of line. Did some braiding with the paper. I go Super Bowl Sunday. You son, Bowl crazy running to the hundreds. I keep my neck in my wrist at least 100. Hood a nigga with the money and they loving it. She got comfortable, she call me by my government. Fall off in the rose with the white seats. Fall off in the Porsche like a car. Thank you.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Gotta lose, what we gotta move, I move mountains, if I could see it through, I could do it too, like a prophet, what we gotta lose, what we gotta move, I move mountains, I'll do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iplo 以及 C 啊，包括由 LSD 带给我们的一首 Mountains。 而之前我们听到了来自于 Go Room， 还有来自于 Dumb Diplo 大菠萝他们的混音作品，包括有 Gucci Man 在其中能够倾情献声。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Nick Jonas featuring Robin Schulz Right Now，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ic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都是这样的一些个潮流单曲的时尚混音， Remix 总会能够成为很多人们在听歌时候的另外的一种选择，尤其呢在周末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加满能量。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歌单已经为您列好了，欢迎您通过我的新浪微博找到歌单的一种神奇的存在。FM Beyond 以及 Richard Before 带给我们的 Happiness Amplified， 那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也是来自于 Joseph 带给我们的 Remix Edition。 那么新浪微博马上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列表。那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Theme Life featuring Justin Perez 带给我们的 Follow Me， 以及来自于 Rudy Mantel 以及Tom Walker 一起来合作的 Walk Along， 一起来听吧。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Would you catch me if I won't try to stop? You know there is a lead we need to block. Yeah, we gotta go, start to run, try to steal a fast car and escape all the lands we haven't seen so far. Because you show me who I wanna be with. You, I'm someone that I've never been. This new life is everything I've asked for. Showed up at the right time in a broke down limousine. All you had was red lights, and went and turned them all to green. I found you in a landslide and pulled you out again. The hardest conversations are the ones you never had. Well, you don't have to say it.Cause you know I understand. Never been the bravest, but if you need a hand, I got you, baby. You're in trouble, I got you, baby.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baby. You know that I am a rock, I am a stone. I'll be your strength, I'll be your home. Yeah, I'mYou'll never walk, walk, walk alone. can listen for a while. Might not understand it, but I can try to make you smile. When you're in a black place, I need a shoulder you can cry on. I got you, baby. You're in trouble. I got you, baby.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baby. You know that I am a rock. I am a stone. I am a stone. I'll be your strength. I'll be your home. I'll be your home. And you may walk a lonely road, but you'll never walk, walk, walk alone. You'll never walk, walk, walk alone. I'll be your home. And you may walk a lonely road, but you FM 97.4 AJ Music Radi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 looked over my shoulder, saw you walking through the door, but you're not the same baby that I once knew. It'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Feel the haze watching over you and me. Look fly inside the clouds. Sometimes the rain leaves as quickly as it stormed in. Looks like the worst is over now. Something strange in me, something strange in me, something strange in m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Something strange in me, something strange in me, something strange in m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Vinestone 以及 Hailey Rhea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Something Strange。 Vinestone 他们的混音总会能够给到我们一种比较积极向上的一种听感和状态，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 Progressive House 能够让我们更加有能量去面对每一天，无论这一天呢是忙碌还是说疲惫，你都可以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打满鸡血，是吧？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而稍后我们听到来自于 Martin Garrix以及大菠萝当 Jay Blow 以及 Halid 这三位合作而成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Ocean， 我们非常喜欢能够跟大海来一次约定，对吗？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稍后节奏马上回来 I'll be right back Can't explain Don't need to anymore